第98集，成群结队的猫猫走上了大街，这人世纷杂不堪，街道两边的人类们扭打成一团，因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儿破口大骂，大打出手。神贩子趁乱在争吵的夫妻之间推走了婴儿车，小偷在司机跟交警的理论过程之中开走了车，老板跟客人因为一毛钱的零头而争吵不休。而此时猫猫们走在大街上，昂首挺胸，尾巴高高的翘起，十只成为一组，走向了周围的人们。大橘拦住了婴儿车，小黑跳上了车前盖，三花在老板脚边喵喵叫着蹭着他的裤腿，去乞求一块自己根本不吃的馅饼。人们停了下来，低头看向了毛茸茸的猫咪们。最终老板败下了阵来，蹲下身去摸了摸三花的下巴，对着顾客不耐烦地挥了挥手。 哎呀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要了，我给这小玩意儿一口馅饼吃都多少钱了，你也总来，是我不好。哎呀，不要了不要了。 顾客是个年轻的上班族小姑娘，也蹲下身去摸三花。 我平时都给你的，今天没有零钱你就让让人家嘛。 哎呀，不要了不要了，你明天不还得来吗？就快走吧，别迟到了。 小姑娘恋恋不舍地又撸了几把三花，这才起身走掉了。女人扶着婴儿车蹲下来，去摸体型肥硕的大橘。 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们的孩子都不知道哪里去了。 大橘嗲嗲地喵了一声，翻着肚皮倒在婴儿车前面，勾着女人的手去摸自己的头。 哎，老婆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这个月提成没拿到，有点着急了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吧，我知道错了。 男人诚恳地道歉，也蹲下来摸大橘。 没事的，老公，我也不在乎你赚多少钱，我跟你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，你记得吗？那时候你就剩5块钱，带我去吃馄饨，我吃馄饨你喝汤，我这一辈子都记得这碗馄饨。再说这个月没拿到提成，我们就先不换车，给宝宝吃的零食啊也可以换换牌子，有什么呢？总会过去的，会好的，对不对？ 男人仍在反思，握住了女人的手。 我不该跟你吵吵，你在家带孩子也很不容易，也没人能帮一把，以前我怕担责任，怕生死离别，也不让你养宠物，现在我不怕了，我想我们以后的人生里也有一个一想起来就能笑的小家伙。你看这橘猫这么瘦，肯定流浪了很久了，不如我们把它收编，给宝宝做个伴。 像是怕女人拒绝，他举起手来发誓。 你不用管它，只管撸猫喂食，猫食我来铲，好不好？ 女人翻出大橘脖子上的项圈来给男人看。 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一家猫咖的猫，到时候我们去问问能不能领养吧。 他们又摸了大橘两把，把牌子照下来，一家三口快快乐乐地走远了。大橘从原地一咕噜爬起来，舔了舔自己的肥爪子，完美收工。小黑在车前盖上凝视着里面瑟瑟发抖开车的人，一双绿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与无辜。最终这辆车停了下来，里面开车的是一个18岁左右的少年，他无助地捂住了自己的脸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有罪，我这就把车还回去。 司机跟交警一起蹲下身去，去撸着一只奶牛猫，互相亲切友好地交流着，反思着各自刚才的不对。最终交警给司机开了罚单，司机也乖乖抱着奶牛猫跟交警合影之后去交罚款。至于偷车未遂回来自首的少年，则被进行了批评教育，司机邀请他上车，送他回家去了。蓝猫在护送着一个牵着导盲犬的姑娘过马路。蓝猫来自英国，是一只纯正的英短，说话带着一股翻译腔。 哦， 这位美丽的小姐，或许您在拥有这只蠢狗的同时，也想拥有一只像我这样的柔软猫咪吗？ 姑娘歪了歪头。 嗯，这附近是有一只猫咪吗？ 是的，您愿意吗？ 尽管蓝猫有十几斤肉，是一只小肥肚子都快贴着地的大猫，但它的叫声仍然是嗲嗲的。过了马路，姑娘蹲下身去摸索，在导盲犬的身上摸到了正趴着摇尾巴的蓝猫，惊呼了一声：“ 小猫咪！” 正是。 蓝猫蹭着姑娘的手，便趁机用两只爪子灵活地拴上了刚才被人松开的狗链。 猴王，你觉得呢？ 姑娘低声问着导盲犬。导盲犬还小，叫起来十分清脆。 我当然愿意，我要有媳妇了，我要有媳妇了，我要有媳妇了。 姑娘当然听不懂，但也知道她十分开心，于是也笑了起来。 那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吗？ 蓝猫给了导盲犬一巴掌，冷酷地说道： 第一，老子是公的；第二，现在是回我家了。 导盲犬连蹦带跳地驮着猫猫，汪汪叫着带着主人往家里冲去。 我有媳妇了，我有媳妇了，我有老婆了。 我跟在猫猫们的身后，看着这些人停下来摸着猫咪，又看着他们跟自己身边的人和解，跟着人间和解，也露出了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。在我的身边忽然出现了一只黑色的大猫，紧紧地挨着我走着，亲昵地蹭着我的裤腿。 笑什么？老公不在你这么高兴啊？ 我伸手摸了一把他的头。你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。他停下脚步来，用头顶蹭着我的手。 还要走的，不过是回来看看老婆怎么样了。 看看你老公帅不帅。 我低头看去，乌贤蝉身披铠甲，背部装着一段看不出来什么材质的翅膀。见我在看，他刷的一下张开这段翅膀，在阳光下闪着寒光，绕着我特别嘚瑟的转圈给我看。我伸出手去摸这对看着坚硬无比的翅膀，那翅膀尖上的羽毛化成了真正的羽毛，轻柔地缠绕在了我的手指上。百炼钢绕指柔，这是乌贤蝉给我的爱意，他的翅膀将我们包裹在其中，我们鼻尖碰着鼻尖，彼此磨蹭着对方。他低声问道： 帮老公守着这人间好不好？等老公回来好不好？ 我亲了亲他的猫猫头。好，我们并肩作战。 哎，老婆。 他放开了我，退后几步，在原地扇动着翅膀，带起的风温柔地抚在我的脸上，踏云而去。哎，老公，我小声地说道，但我知道他能听见。 啊，你有时间要委托？不接不接。你命格这么好，下来给我们添什么乱？我们这儿不管减肥、美容、恋爱和妈妈做饭不好吃。啊？我媳妇不在。你扫我微信，两张月票童叟无欺。我要攒私房钱。听好了，这两张月票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，不许告诉我媳妇。